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原来所谓护花联盟的主要成员江沃、冯琛、左文，居然就是协助江森阳绑架张盼宇的三名元凶。然而他们动手的那天晚上不小心被女疯子瑞莲撞见，于是江沃设计杀害了瑞莲。江沃把各个国家的哀乐刻录到 VCD 光盘上，找个机会播放给瑞莲。瑞莲被迷惑了，决定杀死瑞莲的夜晚，江沃播放哀乐吸引瑞莲进入陷阱，猎物毫无抵抗地死去。江沃用药水处理了瑞莲的尸体，眼下呈现在棺材里的便是江沃的第一号作品。我把它处理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告诫自己，我们要防备所有人，包括瑞莲这样的疯子。他的存在就像空气，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忘了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眼睛能看，有嘴巴能说。所以我保留了他的眼珠和嘴唇。此情此景加上江沃的描述，更让冯琛和左文感到不寒而栗。冯琛把话题转回来， 你说除掉瑞莲一举两得，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现在。说着江沃看了看手表，蜡烛的光焰忽大忽小，冯琛与左文互视一眼。江沃说，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要进入新的层次。 你什么意思？ 冯琛皱着眉头。江沃忽然开始脱衣服，左文不由得后退两步，脸上充满了困惑和惊恐的表情。江沃咧嘴一笑，别害怕。他干净利落地脱掉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胸膛。朋友就要坦诚相待，该你们了。 到底要干什么？ 冯琛提高了语调。我们三个人签一份协议。江沃说。 协议？ 左文嗓音颤抖，骷髅协议。江沃看了看棺材里的白骨，左文愣了片刻，移开目光呆呆地环顾四周。 江沃说，别找了，不需要纸和笔，凡是拿笔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废纸，我要和你们签的协议是刻在灵魂里的。江沃的眼里陡然射出凌厉的光束，左文一把抓住了冯琛的手寻求安慰，两人的手紧握在一起。江沃催促道，该你们了，他的声音有着难以抗拒的气势。我为咱们三个人做了这么多，你们也付出了努力，现在想退出吗？ 不。 左文发出啜泣般的低语，没有回头路了，以前我们有矛盾有冲突，从今以后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骷髅协议是一种心灵契约，把自己的心灵彻底交给同伴，同时占有同伴的心灵，互相支配，互相服从，完全的信任。冯琛把衣服脱掉了，接着是左文。江沃说，在真正的同伴面前，我们不需要尊严，把自己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朋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说着他跪了下来，冯琛和左文依次跪下，三个人赤身跪在棺材前，面对着那具骷髅。我们要发展成固若金汤的关系，共同应对漫长而残酷的人生历程。江沃用一种奇异的语调说道。冯琛说，落单者孱弱的生命注定被猎食者吃掉。左文说，我们是同伴，终生都在彼此的掌控之下，无法摆脱，不能背叛。要固若金汤，要共同应对漫长而残酷的人生。江沃认为，仅仅在棺材前赤身跪一夜，并不能烙印到灵魂深处。所谓剥夺尊严，彼此掌控，无法摆脱的誓言，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江沃把冯琛和左文带到了屋子后边，让他们看那个大坑，土坑很深，像野兽的嘴巴，等着吞吃猎物。他们三人协力将那口棺材放入坑底，接下来他们将被同伴放在这口棺材里活埋28小时，在此期间说出心底最肮脏最黑暗的秘密。抽签决定顺序，左文成了第一个被选定的，这时他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不停地往后退，然而任凭他如何挣扎哀求都是徒劳，江沃毫不动摇。左文被两个人抬起来放进棺材里，躺进去以后才知道狭窄坚硬的棺材很不舒服，而且味道难闻，更可怕的是他要与那个骷髅拥抱在一起，骷髅身上竟有一股奇异的香味。左文躺在棺材里望着夜空，苍穹无星，是个凝重的夜晚，远处隐约传来雷声，仿佛在为他送葬。这一刻他想起许多往事，却都成了凌乱的碎片。江沃在坑边俯视着左文，这一刻左文的命运在江沃手中，江沃可以任意地支配左文。我也一样，江沃平静地说。左文你别着急，28个小时以后就该我和冯琛轮流躺进去，你可以恨我，但最终你会感激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江沃推上了棺盖，铁锹开始挥动，棺材上的土层越积越厚。江沃和冯琛并不是胡乱掩埋，而是保持一个角度，让里面的通气管露在外面。大坑填平以后，两人退到一旁。左文在一片死寂中默默地数着秒数，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只过了10分钟，他就觉得自己度过了一生。他又闭上眼睛，让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在回忆中。他莫名地想起了幼儿园，想起第一次被阿姨罚站的情景，接着他想起张盼宇，张盼宇不知在哪里享福， 而他却被活埋在地下，这让左文生出一股无名邪火。左文惊觉，这样的愤怒只会消耗体力，于是他有意放慢回忆的节奏。他一点一点回忆着，耳畔仿佛回荡着哭声，那声音太强烈太真实。左文猛地抬起脸，额头撞到了棺材盖，砰的一声响，他眼冒金星，耳朵里嗡嗡响着。左文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幻觉。时间缓缓流逝，左文被一阵笑声惊醒，骷髅的笑声，咔啦咔啦。左文摸索着寻找矿泉水，却摸到一个柔软的东西，他尖叫一声，声音被棺材的板壁挡回来，像个无处可逃的小动物狠狠撞进他的耳朵里，他几乎被自己的叫声撕裂了。那个柔软的东西是骷髅的嘴唇。左文开始哼叫，像个疯子，更像个傻子，流着口水，在挤压的绝望中瑟瑟发抖。耳畔响起一阵阵沙沙嘶嘶的声音，左文呆呆听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对讲机的电流声。他握住对讲机，如同握着自己的生命，里边响起僵握的声音。左文，感觉怎么样？左文没有回答。你现在要明白，只有真正的同伴才会照顾你，关怀你。左文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有真正的同伴，才会在最孤独、最绝望的时候，给你送来希望。左文紧紧握着对讲机。现在，该是你向同伴表达诚意的时刻了。把你心底最黑暗、最肮脏的秘密，告诉我们。左文嘴唇颤动着，良久，吐出微弱的声音。 我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江沃的嗓音低沉和缓，犹如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左文，你还是没理解我说的话。真正的同伴要建立一辈子的关系，同进同退，牢不可破。你必须把自己彻底交给同伴。 我没有。 对讲机里霎时没了声音，左文再次陷入一望无边的沉寂黑暗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棺材里无法翻身，保持一个姿势躺了许久，左文想死。最让他感到羞耻的是自己的排泄物，那些东西只能留在身上，令他难受异常。然而渐渐的，排泄物对他不再构成压力，他没有了羞耻心，抛弃尊严，没有了任何情绪，产生一种比动物还要低贱的解脱感。耳畔的对讲机再次响起，左文开始诉说，他把自己能够意识到的所有秘密，那些平时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肮脏内心，全部说了出来。他开始笑，连哭带笑，棺材里充满了异样的味道，那就是他自己。 我祈求同伴把我救出去。 左文发出最真诚的呼唤，对讲机里却没了声音。左文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最先是双脚，从刺痛到麻木，直至失去知觉。然后他的胳膊像被一把钝刀割着，皮肉火辣辣的痛，那种疼痛一直传到了骨髓里，血管凝成一股绳扭结着，仿佛长出了许多刺，像仙人掌似的从里往外膨胀起来。矿泉水已经没有，左文不是喝光的， 而是一点一点润着舌头，就那样用完了。对讲机里再没有任何声音，四周是地狱般的死寂。偶尔左文会听到地底传来的隆隆的震颤声，他不知道那是幻觉还是地面上正在发生什么。一场暴风带来了大雨，雨水透过土层浸泡着棺材，棺材顶端往下渗着水珠，水珠跌落在左文的额头，让他清醒一些。他艰难地转着脖子，让水珠落进嘴里，这东西救了他的命。对于下一秒钟将要发生的事儿，左文已经没有了想法。他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响声，仿佛来自天外，却是越来越清晰。左文努力睁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到，眼前仍然是一团漆黑。头顶突然响起砰的一声闷响，左文不知外边发生了什么。刹那间，棺盖掀开了，一片昏蒙的光线笼罩在左文身上。他呻吟一声，接着感觉身子一轻，有人把他抱了起来。他把头埋进那人怀里，没事了，没事了啊。冯琛轻柔地说着，眼角竟有泪水。左文仿佛死了一般。冯琛将左文放进车厢，给他喂矿泉水，但他无力咽下，水从嘴边流走。冯琛自己喝了水，含在嘴里，贴到左文的唇上，一点一点喂进去。左文有了回应，点点滴滴的水渗进嘴巴。左文试着张开嘴，更多的水滑进喉咙。冯琛慢慢的、温柔地喂着他，用手指梳理他的头发，抚摸他的脸颊。只有真正的同伴才会拥抱他，不嫌他脏。左文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等他恢复一些体力，还要把棺材里的秽物清理干净，以便第二个人躺进去完成自己的成人礼。第二个是冯琛，冯琛对左文遭到的折磨感同身受，他也清楚自己要面对什么。在地底抱着一具白骨，撕掉伪装，把心底最肮脏最黑暗的秘密释放出来，交给同伴。如果同伴觉得他在骗人，就不再理会，任由其在地底遭受煎熬。躺进棺材就要面对选择题，彻底的信任与遭受煎熬之间，冯琛知道自己该选择哪个。完成这样的考试，对于才智过人的冯琛来说不算什么。28个小时之后，冯琛爬出棺材，该轮到江沃了。江沃被冯琛和左文抬起来放进棺材里，江沃的娃娃脸上带着笑意，但脸色仍显苍白，瞳仁深处有一团虚无缥缈的雾气。他也会感到些许恐惧吧。冯琛和左文互视，同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冯琛一点一点推上了棺盖，僵卧的身体渐渐被黑暗吞没。人世太长太冷，独自一个人是没办法走到头的，我们必须以命搏命，才有机会对付这山高路险的人世。要想走到上游，只要把命交给彼此，互为关照，攻守同盟，就能除掉路上的一切障碍。棺盖合上了，江沃的声音连同身体倏地消失了。上午八点钟，初升的太阳呈现一种柔和的金黄颜色，万隆广场彩旗飘舞，大簇的气球在半空摇动。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船形建筑，三楼以下为白色，三楼到六楼是纯净的天蓝色。楼顶装饰的图案衬托着店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全城最大规模的品牌旗舰店，专营普拉达旗下的服饰、香包、香水、皮具、腕表一应俱全。一条红地毯从万隆广场入口延伸到店内， 两个小时后，此处将举行一场公益拍卖。作为开业庆典的特殊安排，嘉宾们即将角逐的拍品来自普拉达的故乡意大利，所得款项将用于失明儿童的免费救治。这时，围观者出现了更大的骚动，注意力转向店门，人们蜂拥而上，像一睹老板的风采。尽管形势低调，一个光彩照人的人还是很难在人群中掩饰自己的。左文穿着一条浅蓝色长裙，脸上略施粉黛，动人又不掩天生丽质。助理夏芬步步紧随，她很懂得穿衣，用一身朴素的套裙衬托老板的高贵典雅。 文姐，我太激动了。 夏芬用一种轻缓却是热烈的语调在左文耳畔说道。左文淡淡一笑，站在台上俯视芸芸众生。安排的挺不错的。左文的嘴唇动了动，嘴角保持适度微笑。 我早就知道文姐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虽然中间经历了不少困难。 夏芬赞叹道。原本从2008年就开始酝酿，没成想这一拖就是几年。左文侧过脸，将目光抬起投向远方。九点半钟，嘉宾越来越多，各种高档车辆从预设的通道驶入广场。 文姐，该去迎接宾客了。 夏芬提醒道。左文款款而行，依然保持微笑。他忽然来了兴致，轻声问道。 夏芬，你记得普拉达的理念是什么吗？ 夏芬立刻回应。 面对纷繁变幻的世界，不要迷失，保持理智和清醒，不要害怕任何变化。 说得好。左文颔首，轻轻吐出一口气，喃喃附送。不要迷失，不要害怕任何变化。下集当中，左文的奢侈品专营店开张大吉，江沃也经营着自己的玉肤整形美容医院，冯琛则统治着他的金融帝国。联盟的三人互为关照，攻守同盟，让彼此都处在这个社会的最顶端。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